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这一日夜，弟子园先入洛府，后隐秘地选帝室一派的几位朝臣入尚书房议事，登然了半宿，直至半夜，几位大臣才悄然离去。苑琴这两年一直留在地府打理事务，这一日吉利特意唤他入了宫，说是摄政王想念他的手艺。几位大臣从尚书房离去后，苑琴这才把做好的桂花酿端进去给弟子园。 小姐，你要是念着我的手艺，我便留在宫里日日给您做就是了，何必还让吉利公公专程跑一趟接我过来。 苑琴虽说秦家小姐的身份早已大白于天下，这几年却一直未曾回秦府，而是留在弟子园身边替他筹谋解忧，兼帮帝进言那个毫无整治家宅手段的世子打理地府。弟子园端着温热的桂花酿抿了几口。 你如今执掌着静安侯府的内务，事情繁杂，怎可日日陪我留在宫里啊？况且即便是我想，进言那个小子也不会答应吧。 苑琴脸上一红，素来沉静的脸上难得有几分羞赧。 唉，一晃你跟着我进京也有好几年了，这几年苑叔在漠北，归系也陪着他一起戍守，你一个人守着偌大的静安侯府，晋南那边的事务也都是你在打理，难为你了。 小姐说的哪里话，当年若不是小姐救下我，哪有我秦家尘缘昭雪的一日，能留在小姐身边为您解忧，苑琴心甘情愿。 苑琴，你到底是秦家大小姐，荆州秦氏唯一的嫡系血脉，秦氏一门风骨，不该就此断绝。 苑琴揉着弟子园肩膀的手微顿，眼眶渐红，到底没有再回绝弟子园。第二日清早，弟子园下朝后微服出宫，亲自去了右相魏建的府上。这一日夜，原本备好车马准备第二日离京的韩烨收到了一封来自福陵山的信函，施正言得了韩烨的允许替他看信。 殿下，帝家属恕您既已决意离去，还请您隔几日在福陵山一聚，也好全个念想。 帝圣天是韩烨的启蒙之师，又是大境的开国者，在韩烨心底的分量一向很重，他的会面邀请韩烨无论如何也不会推辞。 帝家属定的什么时候？ 十日之后。帝家主信上有说，这几日在武途上有些进展，要闭关数日，遂约殿下十日后小聚。 你亲自去回话，说既是他老人家相约，十日后我必定前往福陵山一聚。正言，离京的行程便推迟十日吧。 是，殿下。 第三日正是嘉宁帝丧月结束之期，弟子园身体已大好，正式赴朝。先帝驾崩前虽未留下继位诏书，可大境是有太子的，但如今帝室一门手握重权，弟子园亦是先帝亲封的摄政王，天子之位落于韩帝谁家，如今看来还是未知数。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境亦有北秦东迁两国虎视眈眈，应以稳定朝堂为上。嘉宁帝丧月过后，这件事头一份就要摆到明面上来。况且近段时间启云殿频繁召见韩氏亲王和先太子旧臣，拥立储君继位的心思不言而喻。不过才七岁大的小太子若没有在帝家的认可下登位，无异于动荡朝堂。今日早朝， 朝臣们都已经做好了金銮殿上争论不休、火药十足的准备，一个个头一宿养精蓄锐，吃饱了才上的殿。哪知还不等韩氏皇族太子一派跳出来嚷着“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继位大统名正言顺”这样的漂亮话，两朝元老内阁首辅魏建头一个站了出来，当着满朝文武朝王座上的摄政王和太子行了叩拜之礼。以他位极人臣、德高望重的身份，弟子元和太子都还未登位，这礼行的稍微重了些。可他头一个站出来言立君之事，却在所有人意料之外。魏建乃两朝宰辅，亦做过两位太子的太傅，兼之大晋历朝以来十之八九的科考皆为他主考，说是天下文人的作诗也不为过。但他秉承了百年魏家的文人风骨，在朝24年从不介入党争和册立帝君。这次韩帝两家对垒，他闭门不出，早已称病在腹。复朝后上是他数月来头一次登上金銮殿，没有人想到他会第一个站出来。但如果是他选择的帝君，等于得到了整个大晋朝文人的支持。是以当他以两朝元老的身份向弟子元和韩云行下大礼时，所有人都屏息等待他开口。无论是太子一派或帝室一派的朝臣都显得有些紧张。 臣魏建有本要奏。 这尚是韩云头一次上朝，宰府的朝奏他自然只能听着。 老丞相不必行如此大礼，今日复朝，诸事可依，老丞相所奏何事，不妨道来。 诸事可依，摄政王这话说的有点意思。他此话一出，太子一派的人顿时有些紧张。若不是对魏建的奏本胸有成竹，弟子元当不会说出这句话来。 我大晋朝自4年前始，历经三国之乱、兵戈之灾、楚军阵亡、帝君驾崩，诸事皆为国难国丧，实在不及。如今我朝新君册立在即，此乃我大晋立朝之本，未免冲撞立君之大事。老臣奏请新君册立之前，先在朝内举行国婚，为我朝新君册立先添皇道之喜，还请摄政王和太子殿下准老臣所奏先行国婚。 70上下的老丞相在金銮殿里中气十足地喊出这番话时，满殿朝臣足足愣了半晌。但朝臣们瞅着王座上眯着眼一副满意神态的弟子元时，回过了味儿来。他们的这位摄政王、帝家的晋安侯君，到如今可都是待字闺中云英未嫁。若不是魏建在金銮殿里这般郑重地提出来，几乎所有人都要忘了这个事实。或许是因为弟子元已握天下重权，实在寻不出男儿配他；或许是因为当年那封太祖留下的赐婚圣旨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先太子故去3年后，已从未有人提过堂堂一国摄政王君的婚事。但如今众人回过味儿来，看来摄政王为了帝家能登上至尊之位，终于愿意成婚了。为何这么说？因为这些年随着帝家势大，一到23年前的圣旨重新被大晋朝臣记了起来。太祖建国的2年，感念帝家禅让天下之德，曾经下过一道圣旨，上面所述晋安侯和楚君拥有同等的皇位继承权。这道圣旨稀罕就稀罕在这句话上，上面说的是晋安侯，而不是晋安侯帝永宁。如今虽已历经两朝，但帝家若是搬出了这道圣旨，那如今的晋安侯亦有登位的正统权利。可现在在位的晋安侯却是个女子，北秦蛮族多出女帝， 大境虽民风开放，政通人和，女子继承家业位极人臣的未必没有，但女帝登基却从未有过。帝子元若在此时将侯位让给帝进言，让他有继位之权，实在有些落于下乘，必会受到天下世子的攻讦。但他若是在新君册立前出嫁，冠以夫姓，那他自然便要让出帝家侯君主位，帝家世子帝进言便可名正言顺地承袭侯爵之位。届时有帝室在朝堂的力量支撑，帝进言绝对有和太子韩云一争帝位的能力。能上书这道奏本，看来他们这位历经两朝德高权重的老宰府已然选择了帝家，想通了其中关键的太子一派和几位亲王当即变了脸色，安王眉头紧皱，就要上前谏言，却比不上朝中帝家朝臣的灵范劲儿。几乎是在未见落下声音不久，帝家大臣们附议的声音便在金銮殿上此起彼伏地回响起来。 请先行国昏。 好了，众卿静一静，老丞相所奏有些道理。咱们大晋这几年的确多灾多难，先办场喜事再立新君倒也不迟。那就依卿。 摄政王，先帝驾崩，朝堂应以新帝册立为先，这国婚之事是不是可以先缓一缓呢？ 终于忍不住了的安王上前一步开了口。安王到底是嘉宁帝的弟弟，素来有些威望，帝子元自然不能无视他的进言。 哦，安王爷，看来是本王这几年做得还不够好，竟然迟个把月再立新君，咱们大晋朝堂就要乱了。 帝子元摄政三年，大晋吏治清明，政通人和，稳固得很。别说个把月，就算是十来个月都没半点问题。安王实在不好意思睁着眼说瞎话，有些脸红。见安王不言，帝子元又道： 亦或是安王爷觉得本王举行国婚与国体有碍，有损朝廷尊严？ 婚姻嫁娶乃天经地义之事，更何况先太子已亡数载，帝子元年岁渐长，这些年为了大晋出入沙场，埋首政事，如今想选择个夫婿，实在是情理之中。安王支支吾吾了半晌，硬是说不出半句反对的话来。 新君要立，国婚也要行，本是双喜临门之事，不过一前一后而已。本王觉得先行国婚并无大碍，诸位爱卿可还有异议？ 金銮殿上一片沉默，再无人胆敢有半句异议。 既然诸位爱卿一决可行，那十日后国婚将在昭仁殿举行。 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位君主会在金銮殿上一脸霸气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老子想出嫁，老子就是要出嫁，你们敢拦着老子试试看？如今王位上坐着的摄政王带上了当年入京时的痞气和蛮横，这句话一出，先行国婚的事便在金銮殿上定了下来。下朝的时候，倒是老韩家的明王唤住了就要离去的摄政王，问了一句至关重要却几乎被所有人无意识忽略了的问题。 敢问摄政王，那十日后行国婚的人是？ 这话问出，已经散开的朝臣们一下子全都转回了头，齐刷刷朝帝子元看去。看看，虽说两家争地位才是国婚的真正目的，可谁都想知道摄政王到底给自个儿挑了个什么样的夫婿。先太子王后谁有资格立在他身侧想着大晋半壁江山？可惜王座上的帝子元并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 人选本王早已择定，众卿不必忧心。 但他说这句话时，目光却分明在入朝三载如今已位列内阁的骆明熙身上停了停。只这么一眼，所有人都明白了摄政王挑中的国婚人选。虽情理之外，却意料之中。如今的大晋朝堂能入摄政王眼的，恐怕一直有这位了。 示意这日早朝后，摄政王弟子园将于十日后在昭仁殿和当朝内阁大臣骆明熙举行国婚的消息传到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施家帅府。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